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2013年香港的危機，中國總理溫家寶所說六大範疇，責令梁班子要改善，至於人口老化，這沒有辦法，溫家寶所說的問題完全是他自己 面對也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國在一孩政策之下 人口老化是必然的，因為你計算過，你一對父母只能生一個 發展下去的時候，即是說有部分父母可能不生，一個小孩要供養四個成年人。當初我很多年研究中國的一胎化或節育政策就是這樣的，他說如果人口一直維持一胎化，是會到若干年若干都會增到16億。 但你增到16億的臨界點,你繼續勒緊再一胎化下去 這個長期政策,慢慢16億降到14億 再過100年或80年,就會跌到10億 這個一胎化維持100年不動搖 才叫做人口跌回10億或8億 你現在說人口老化,14億的時候人口老化都是不好了 被人生多一個了 下半決的指標,即是臨界點16億,然後退回逐步遞減 就沒有了,你繼續14億、16億、18億,這樣就沒有人口老化問題 但一樣有人口膨脹問題,那怎麼辦呢? 因為中國的人口問題與外國是不同的 外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或社會福利制度, 你老了的人口有國家養, 有退休保障, 但中國人根本從來沒有這些傳統, 亦沒有這些制度, 所有的老人或上一代都是靠年輕的子女或年輕的一代供養, 我剛才計算的數字很簡單, 例如一對父母生一個, 生完一個後,這個男的和另一個女的結婚時 他又生一個, 到了第三代時,這個小孩除了對父母之外, 各自有外公外婆和祖父和祖母, 你計算一下,這個小孩除了要面對父母的晚年之外, 這當然是就要對上面那兩個,四個, 即是他要供養六個, 這有點像中國的雜技，他叫做踩單車跌羅漢，這是全世界，當然俄羅斯的馬戲團也有這種，但是一架踩單車上面踏人之多是中國多過俄羅斯和東歐很多，因為這是中國人的絕技，一個頂六個，下面一個頂六個。 你沒有看過那些雜技團,不知道沈陽的房子,那張椅子,一張椅子,孔雀開屏型 隨時頂六七十個,你比東歐或俄羅斯最多10多個在下面拍攔手掌,中國一集集團可以一個頂六七十個,那些齊齊哈爾,集技團,或者以前的沈永、沈家福,早年有一個馬戲團叫沈家福, 後來解散了,大笨象就拉出去黎園做天奴,後來找一條大鐵鏈鎖住,這些另外說,人口高齡化沒辦法,中國自己也是,我是梁振英,你想解決人口高齡化很簡單,我就立刻不打雙飛,因為你叫香港人怎麼生兒子,你叫80後70後不敢生兒子 租金那麼貴,樓那麼貴 既然買不到樓,上不到車,怎麼生仔 我住劏房,怎麼生仔 生個仔也害他 你說不騙我,9年免費教育 9年免費教育已經應付不了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的教育 動不動就說很多東西 要學樂器,要補習,要全人教育 要學樂器,要其他學習經驗 還有網絡 還要去遊學團 很多戶外等等的外展 樣樣這樣費,那樣費 不是說你9年免費教育就教 就算你15年 現在連暑假 那些小孩子,精英名校的小孩子,聽說最近有一間厲害的暑假完了,Miss們,你們這裡的小朋友,誰未去過法國的舉手?未去過。這樣說話?不,沒問題。那些涉嫌歧視,那裡那30個所謂的小朋友,真的只有一個。 未去過,不敢舉,因為全班家長無聲,真的不敢舉,那班小孩不懂得說謊,他是以一種充滿自信和得戚的面色拒絕舉手,那中間那個怎麼辦?不敢舉。 舉彈弓手,舉一半,望左望右望,哇,全部縮回。 這個學校本身沒有問題,它是一個很客觀的統計,我即是說是一個指標,這個指標就是如果我父母是沒有錢,是拿綜援或什麼的話,如果你說現在的教育是有很多不成文的習俗,是連暑假都包含父母包含帶小孩去法國。 你給15年免費教育,我不夠,現在不是1972年 1972年朱維德見文匯社,下星期出發 遍遊,東京,大阪,奈良,兼倉,雙根,日光,梁天那把聲音 每團只收899元,鋭欲報名,請即同速 報名重速,名額有限 以前見文匯社,去兼倉奈良,很稀罕 去菲律賓蘇碧灣買兩把大匙羹木製的回來掛在牆 現在世界不同了,聰哥 所以很多父母,現在不要說你多生幾個 你一個已經令他們疲於奔命 我當然不敢生,我不生就人口老化,人口老化關我什麼事 你曾蔭權叫我生三個,麻煩你提供一個充裕的心理環境 讓我瘋狂製造,不要說生三個,10個都可以 有人說,以前可以住木屋本身 這個小孩都說以前不同 以前那些彈家生十二三個 大金、大替、大銀、大銅、大鐵 已經五個女兒了 那邊水生、水健、水牛、水康有五個 加加埋埋10個坐著艇 去到山尾,望一望 只剩8個,原來兩個跌落海 再匯航,又剩6個 原來有兩個在旁邊,拉著船邊小便的時候,不夠力,衝過去 那就回來再生 明年就填4個,還有突,12、3個 那時的價值觀或信仰不同 現在不是,上了岸,大金大替,網網千斤,沒有了 以前王慶華,一曲記心聲,那個時代就生10個8個,天生天養 馬仔坑村,蓮花山村的小孩,褲都沒得穿 通緣崖爬,不斷這兩個女兒,你說的年代已經不復再了 不過在發展國家裏面,小生是一個普遍現象 不過小生來說,香港是特別嚴重的 我們當時也做過統計,報紙,香港只有1.5% 好像沒有1.1%。 但相對於其他歐洲甚至新加坡這些國家， 他對於人口政策比較有一套全盤的部署和計劃， 很清楚知道人口要怎樣方向，或者需要什麼質素的人口。所以俗稱奶粉錢的津貼之外，其實就是男士的侍產假，或者母親生完之後可以比較多選擇，例如放假 或者有權保留工作，這些種種都是優惠一個孕婦和想生小孩的家庭。但香港這些政策很落後，最近才說男士侍產假還好像只有兩三天。另外當然有些誘因，例如津貼更加天方夜譚，在香港這個社會你的環境根本就不 不是一個優越的環境去生小孩。當然你說9年免費教育、15年，這些已經不需要討論，因為在發展國家來說是很正常的。接著住房就更嚴重。現在香港真的沒有土地。梁先生說他拿1%的土地出來建屋，我當你拿到。舉例來說，我認為不是那麼樂觀，你去到現在最多綠色土地是新界東。 西貢清水灣那裡，鄉村俱樂部，你看下去幾個綠島，大把土地，你拿不拿到呢？有錢人不用那裡游泳要個風景，鄉村俱樂部對面有幾個島，沒什麼人煙，有人露營，那裡完全可以建樓，建居屋，那你搭多一條天橋進去，你做啊，你做不到嘛，是吧？ 好了，我當你拿到1%的土地，請問何來建築的人力？現在人工很貴，沒有人建樓。因為在建築行內的人告訴我，香港我當你買紅毛水泥鋼筋的現金，再加上建樓的人工，每一年頂籠是值得起價值300億 建築即建樓的quota， 但現在各個地產商或地認投已經爆了300億， 已經是450億，即是有150億是帳面的樓， 就算你有地、有意志，你是找不到人， 是建不到的。 450億已經排隊排到爆燈， 那你如何再加多1年幾千個居屋單位下去呢？ 這裏如何疊羅漢再疊上去？ 在技術上是做不到的。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建築工人難請。 難請可以由外地請入， 外地請入又說不行。 好了，由大陸的人未必肯下來做， 因為人民幣匯水貴。 已經有裝修師傅跟我說，根本沒有年輕人入行。 即使一工成千元都不入行。 不入行，那天也說了，燒焊一天多少錢？ 8000元。 特殊例子，但一般千元都很難有年青人入行。現在政府當然是一條氣不順，你叫學民思潮日日為政總，叫他們建樓就行了。他們肯建，我們討論下去就明白了。你開這麼多大學，那麼多大學生，那麼大學生當然不會建。當初你給9間大學把鬼嗎？我10年前就這樣說了。你有沒有搞錯？ 你說增加立法會議席，你就懂得說循序漸進，維持比例慢慢。 為何你會這麼聰明，被英國佬整蠱，由2間大學 砰一聲增加到9間， 你就反應呢？ 這就活該你死呢？ 這是不是地雷呢？ 9間大學全部帶了四方帽出來， 是不會去擔泥的，不會去扎鐵的。 我就坐在那裡， 我不理會。 大學生出來也有一個尊嚴，胡錦濤做大學畢業生也有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尊嚴和榮耀，那些人力不是來自大學生，那些考不上大學的繼續被政府簽去讀其他學位，我做了魏俊、展翅、朱海 大把你要讀書就讀，朱海讀不讀還有一家能人書院 都收這些實行孔夫子有教無類的精神， 那誰會去摘天？ 我問你 誰走去呢? 答彭 網絡8B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2013年這六大範疇的問題到底如何解決呢? 我不知道，我希望我看錯，我真的不太樂觀 環境這樣也糟糕了 溫家寶叫我改善環境，香港最大的環境問題是什麼呢? 空氣污染 那為何你那時候說放些自駕,開多些車下來噴煙 是不是葉公好龍呢? 不斷自我矛盾,這個政府的施政 所以怎麼做? 有時是難怪梁先生 大哥,你上去述職見,那些阿Sir跟你說的話這麼深奧 我怎麼做? 我不可以監香港人生仔 除非生一個像新加坡那樣,我獎 獎10萬元,成了內院的問題,其實都跟特首選舉有關,雖然扯得很遠,因為始終特首不是我們香港人選出來,他要向香港人去負責,其實這件事有些吊詭,等於香港,我相信官員或者不是對香港沒有長遠的發展的看法。 不過因為政治的原因,往往受制於背後一些力量或政治的選擇 變成政策是不能動的 譬如人口政策,其實說了很久 因為人口政策現在除了數量之外,就說了質量 但是我們香港沒有一個審批入口、入境 或者不是入境,是移民的權利,尤其來自中國 這些審批的權利或權力來自內地的公安機構 你派出來的每日150個,平均年齡56歲 過幾年你又把人下來給我養其實很簡單我老齡你是一個外國的地方或國家譬如我亂說新加坡 早年也是,他缺乏某方面,譬如醫護人才,他可以將移民政策修改 譬如護士、醫生、病理師、藥理師,我可以很高的分數 於是我可以短時間或大量吸納一些醫護人才 因為現在我的國家是缺乏 香港一樣,如果我缺乏某方面的勞動力或某方面的知識型人才 我可以集中火力,我去修訂 150個人的名額裏面,100個都是這些人 那50個你就慢慢團聚 他可以說,我已經有一個大陸的專才計劃 但是專才計劃是浪費的,為什麼呢? 張子怡拿了身份證和護照、身份證拿了香港的居留權和香港身份證但不等於他來香港加入香港的華語電影攝製業你不見郎郎在香港培育我們的年輕人李郎郎如果你拿了香港籍如果你照加拿大為什麼你一定要在這裡居住滿 3年,俗稱的蔡移民監,但這些所謂的專才拿了香港 居留還是身份證拿了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繼續回大陸賺錢你這些專才計劃是沒用的專才計劃只是方便權貴張宇的親朋戚友我尊重你在這方面的成就 我希望你想做香港人,很歡迎 我希望你以香港為家 你是李連傑,應該在香港教一下 下一代90後玩功夫 你是張子怡教他學不知他教什麼有很多技術可以教但不要說這位如果是朗朗最好教音樂這個專才計劃是跟香港的移民政策完全沒有拉楞或者加拿大、英國沒有拉楞但那裡150你是沒得選擇 梁振英上去述职这么多次,是否应该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你说你是捍卫香港人的利益,敢不敢向上面提出 你这样做不到,你做得到什么呢? 请问 你完全都是 高度自治, 斋吹 明晚11点,光明顶做